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 哎，来了。 点菜，点菜。这个。 你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工艺叫光盘。当你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2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原地产消息，今年前五月全国土地出让最多的50大城市合计土地出让收入达到10103.8亿元，同比上涨33%，其中一线城市经营性用地溢价率平均为21%，达到近5年最低，而三四线城市的平均土地溢价率高达46%，刷新历史记录。经济日报消息，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持续加大，不仅出台调控措施的城市个数增多，调控力度也在加码，目前调控成果已经初步显现出来，当前热点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的情况基本得到抑制，房地产市场总体处于平稳态势。新华社消息，2016年末，沪深上市房企的总资产均值为550.23亿元，同比增长30.21%，增速较上年下降15.88%。在港上市房企总资产均值为954.06亿元，同比增长8.39%，增速较上年下降7.01%。端午节后首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涨势凶猛。截至昨日19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高上涨于500点，至6.8105；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最高涨幅超600点，一日之内连续升破7道关口，最高达6.7595。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果你想要走出阴影，那你就要让你的脸呢朝向阳光。如果你想要告别懦弱，那就要让心在历练当中慢慢坚强。如果你想摆脱平凡的生活，那就努力让自己高傲的飞翔。多心的人注定活得辛苦，因为太容易被别人的情绪所左右。多心的人呢，总是胡思乱想，结果是困在一团乱麻般的思绪当中动弹不得。有时候呢，与其多心，不如少更新，你说呢？ 冷空气却清晰，你在南极冰山雪地里，极光中雪白的肌肤是哀愁是美丽。为了要遇见你，我连呼吸都反复练习，安伯特仁慈的冰川带领我走向你。零下91度的苦海，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沉浸其他。撒哈拉满天黄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尘封？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一页页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下91度的苦海，滚滚红尘千年的呼喊，藏在沃斯托克的湖岸，沉浸轻叹。撒哈拉满天黄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尘封，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一页页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眼泪。撒哈拉满天黄沙，金字塔谁能解答？兵马俑谁不争锋？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谁悲欢聚散？一页页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 欢笑和悲伤都系在发上，把每天都打扫自己心房，永远在期待梦境有天出现。当爱情走过那条叫做夏日的街，它隐隐约约听见心中的狂野。当爱情走过没有留下任何时间，它闭上双眼就像一个寂静的春天。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原，盛开的永不凋零蓝莲花。 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改变了自己的挚爱，也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而失去了自己。感情不能够贪心，也不是梦想，所以我们应该用心来守候属于自己的并不惊天动地的爱情。没有一份爱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份感情是毫无瑕疵的，爱情与爱人只能够是真真切切的，对不对？ 我这灵魂孤单的下午，苦涩苦香的中很孤独，一滴从天空落下谁出啊 Be alright， 好的坏的都是种过度，有着简单却丰富的书，人生像春不知正照着路不停住 Oh I still feel for you，是你将我一放上花，让人心都放下，把未来幸福拼成一幅画，青春。

夜我无法安然入睡，准备了12朵玫瑰，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 你的美无声无息，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有时候会觉得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独领风骚的人一定是那些专心致志于一事的人，伟大的人呢，从来不把精力浪费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当中，也不愚蠢地分散自己的专长。其实这个伟大的秘密一直摆在我们的面前，只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它而已。这里是品飞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我们下小时再会。 忘了自己曾经是怎样的女人，为爱收起自尊，为爱付出灵魂。想你的夜特别深，怕要触摸

傻，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爱成了习惯，让好好先生的我有热情就全掏空。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华灯初上，在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有不少散步的人群，有幸福的一家人，也有甜蜜的情侣。最热闹的就属跳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大家一起笑开颜。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自主研发变废为宝搞种植，争做农业环保先锋。我市山青种植有限公司依靠技术创新，将农业、牧业废弃物加工成有机原料，种植蘑菇系列产品，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环保农业，为我市清洁城乡气代煤等重点工作的深入开展助力加油。山青人自主研发的高标准温室大棚，不论是材料的使用还是结构与设计，都突出了科技创新。据介绍，创新后的菇棚既适合本土气候，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更主要的是能够实现一年四季的正常种植经营，即使在冬季也不需要消耗煤电气等，只需一点点阳光就可以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山青种植的这种低碳节能环保的菇棚设计正在申请国家专利，大规模推广。在棚式设计上突出低碳环保节能，在蘑菇种植上同样重视废物利用，变废为宝。在大棚内的食用菌床上，一朵朵新出土的双胞菇圆润可爱，一株株鱼黄蘑色泽艳丽。他们还聘请北京农学院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在专家的指导下研发出了一套新的发酵料制作工艺。这里食用菌床上所用的有机原料全部来自于农业牧业的废弃物，用麦秸秆玉米芯做生产材料，用鸡粪牛粪做培基，这些废料经技术加工成为有机肥料，均达到国家标准，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减少农业牧业废物对环境的影响。据了解，山青种植公司每年在生产双胞菇700多吨、平菇600多吨的同时，年可消纳小麦秸秆20000亩，约3000吨，消纳玉米芯2000吨，鸡粪牛粪达到1000吨。近日，黄庄镇气代煤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中。该镇通过科学设定目标指标，细化实化工作措施，确保了气代煤工程扎实高效推进。长新庄村是黄庄镇气代煤工作进场施工的第一批村街之一。针对入户难、挖沟难、出行难等问题，黄庄镇精心制定了切合实际、符合民意的实施方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尽力把可预见因素考虑周全，把工作环节研究细致。他们还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分包入户摸清群众的思想和意愿，根据各村及群众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对症下药，分类推进，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认可。为了能更好地开展好气代煤工作，黄庄镇以散烧煤治理为重点，切实加大清洁能源替代工作，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和补贴政策，进一步细化分工，落实责任，牢牢把握城乡统筹、先易后难、试点先行、稳妥推进的原则。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争时间、赶进度，加快推进气代煤工程进展。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梅赛人听，梅赛生活，这是长途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今天来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有哪些美好的往事回忆。这时候看到晚集居士这位朋友的留言很长哈，看得出来你是用心累积出来的一字一句，也看得出你的这份回忆对你来说是有多么的难忘。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精简的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哈。你说美好的往事呢，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和自己的初恋谈了一段很短暂的恋情，我们是相识于网吧，我经常会找他一起吃饭、看书、逛街，还会一起吃学校门口小饭馆的红烧金鱼和水饺。但美好呢，总是短暂的，因为一次吵架，恋情停在了恋情开始之后的第八个月。如今有些后悔当时的自己太过冲动，毕业很多年了还是无法忘记他。我这周末呢想去看看他，看完我应该就会把他放置在内心最深处，重新开始自己的未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能够彻彻底底的在看完他之后呢，把他放到内心最深处，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的话，那就可以去看他。如果你没有这份自信和勇气的话， OK， 建议你还是不要去看他好了。 不再执着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儿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也迷惑，我没有把握。谁在怂恿夜的脆弱？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是谁说过？再回头，还是让你淹没了我？想放弃却不能甘心放手，有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跟着伤心不如学会承受，反正你不会是我的。想放弃却甘心放手，有你在梦中却苦痛了我，等你想起不如先忘记你，反正离开你的人是我。 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有哪些美好的往事回忆。这时候看到杨二货说，就记得以前玩的比较好的朋友过年回家聚聚餐，可是现在呢他们都有了他们的生活，联系的也少了，虽然在一起也打打闹闹过，翻到以前手机里的照片还是会想起美好的一些回忆。就是很多时候呢，年少的那些朋友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些角色，等到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之后呢，可能内心当中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一些难过或者是遗憾吧。 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心里有钱可以问。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的心像海水一样深，当爱的越真，伤害也越深，怕自己太认真。啊，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啊，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你贪玩的心安不安分？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心里有钱可以问。啊，鲜红的唇，想诱惑你的吻，伪装成熟，细腻的眼神，我只想独占一人，不要敷衍的温存。 该怎么写？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谁？一场雨湿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指引你吐心灵的密码。